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361集。 老矣，沈泽川看到的是生路，那不仅仅是能跪着喘息的生路，还是能站起来的生路。鬼咒就赢定了吗？齐辉连跪下去的那一刻就是决然的改变，他比任何人，甚至比沈泽川还要早地打碎了那层墙壁。齐慧莲是帝师，他只会教走向那个位置的人。他向沈泽川伸出手，不仅仅是因为走投无路，还因为这是太傅最疯狂的谋算。 先生受我以师叔，我为先生杀苏丑。 沈泽川的恨散在曲都里，那是模糊的数不清的幽光，是齐慧莲靠着素仇两个字把他们凝聚起来。兰生玉阶淡然之，周渡苦海屈无涯。齐慧莲铸就了沈兰州，他把锋利的沈泽川压回鞘中，要把那些支撑沈泽川活下来的自愤抹杀干净。他要扶正沈泽川的道路，让沈泽川真正的看见自己。薛修卓不是走错了，而是晚了一步。齐慧莲早已拥有了自己的储君。雨水冲刷着屋檐，沈泽川说完那句话就陷入了沉默。他把脸埋进萧迟野的背部，就像萧迟野把脸埋在枕头里一样。沈泽川不惜命，死亡根本不可怕。群雄逐鹿的马蹄不会绕开任何人，世间的安乐乡都建在最锋利的刀刃上。如果死了，那只能证明沈泽川在这场角逐里失败了。他不在乎割破的手会疼吗？对于沈泽川而言，那得割破了才知道。齐慧莲没能拴住他，他无柄的刀握起来就会流血，天底下除了他自己没有任何人能使用。他跨了一切要达到自由的目的，杀几雷的时候就是自由的。那让齐慧莲第一次认识到自己磨疯了沈泽川，却没有把他收进鞘中。沈泽川只是学会了不动声色的一击致命。那时沈泽川出场欢爱，伤痕累累的宿主体会到了这具身躯的快乐，那是活起来的欢愉。他根本没有意识到那还是锋刃归鞘的开端。这股来自离北的狂风席卷了沈泽川的噩梦，萧迟野以侵略的姿态霸占着沈泽川的胸腔，他强有力的臂膀挡开了吵闹，在那泥潭深处不请自来的嗅着珠玉的芬芳。贪婪的狼， 先生把这条命还给了我。阿爷， 沈泽川融化在这熟悉的味道里，用面颊蹭着萧迟野的背部，像是沿着气味找来的幼兽。 阿爷， 萧迟野抬手摁住沈泽川，半回首要看着他的眼睛。沈泽川睁着双眼，其中却没有任何玩笑之色。他用指尖轻拨进萧迟野的脸颊。 我是你的，包括死你也是我的。 他终于露出尖锐且狠厉的那部分，继续说， 谁要把你带离我的身边，我就杀了他。 阎王也不行。最初沈泽川以为他爱惜的不是命，是萧迟野。他逐渐知道割破的手指会疼，疼的不是那根手指，是萧迟野。活着很难，可他在这过程里 发现了更多的理由。他是几墨的生，是齐慧莲的生，是钟伯的生，还是风云骤变里所有蝼蚁的生。 我要跟你长命百岁。 沈泽川亲吻着萧迟野的鬓， 在没人够得着的地方。 萧迟野把沈泽川的手捉回去，转身把他接到怀里，夹着他的脸颊凑近了看。 跑累了吗？ 沈泽川低声问。萧迟野摩挲着他的面颊， 不累，靠想你苟活。 萧迟也说着不累，还是在地狱里睡着了。他替换的二营休息的时间很紧张，因为洛山跟端州挨得近，马道通畅，才能赶回来跟兰州睡一觉。后半夜伴随着几声遥远的春雷，雨越下越大。萧迟也心里有事，迎时就醒了。沈德川蹭着他的病，呼吸匀称，睡得熟。萧迟也听了会兰州的呼吸声，莫名不甘心。沈德川半醒着摁出声，他喜欢把鼻音拖长，每次都说不清是痛还是爽。萧迟也咬他，让他在微缩的喘息里轻晃。 别咬。 沈德川没睡醒的声音微哑，眼睛都没睁开，含混地念着， 红了， 还真红了。沈泽川清醒了些，被压得没处躲，挨着力，像是被雨侵袭，他们间没距离，那汗漫到了胸口，把被褥都渗得发潮。萧迟也扶手，把耳贴在兰州的唇边。沈泽川要坏了，待在失眠的氛围里，知道萧迟也想听什么。他混杂的鼻音说着爱，含情眼溢着迷离，在浪潮的拍打里颤抖到断续。太默契的坏处就是离开片刻都会狂浪，要厌足，拿欢愉弥补分离的间隙。萧迟也想要，还想要。沈泽川没忍住，试着的脖梗微扬，那是承受时的脆弱。雨声嘈杂里，檐下走进个蓑衣，门响时沈泽川抬手揪垂尾，但是在半空就被捉住了手腕。萧迟也提着他的手腕，闪闪颜色的手臂有力地固定着他。门外的人等了片刻，又敲了敲门。沈泽川压抑地说， 不是，不是非。 萧迟也才不在乎门口是谁，他想要，他要霸占，只有他能看，能咬，能用力地让兰州求饶。两个人交错着鼻息。 川儿，卯十二刻了，程峰要下地去看田，你去吗？去的话我给你把厂衣备上，你喝了汤再过去。 几刚起得早，全都打了几套，提着汤就过来了。萧迟也懊恼地撕了下，把多余的东西推开，禁锢着兰州。 太深了。 沈泽川无声地念着。 阿爷，他 偏头把酣畅的大船都埋在被褥里，藏进雨声深处。萧迟也在船，他在那沉重的喘息里危险地笑出声，没停下来，欣赏着兰州景色的潮红。要命了，萧迟恶意地想，他因为这样的战友爽到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